哎呀，幼儿园就出去多，这要是我绝对舍不得。 是，所以家长就一般陪读比较多。 对，就每个家庭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可能现在目前来讲，是不是其实读这个幼儿园的还是比较少的比例？ 对对对，非常少的， 这不太符合我们这个就是中国人传统的那种思维方式哈。 没错没错。 那么像这么大的孩子，如果出去的话，又没有陪读。啊，比如再大一点吧，我们就说，小学了或者是中学了，那么他们的这个安全啊什么的会有保障吗？ 其实如果这个分两方面，从大环境来说，英国其实它的安全性非常高的，英国是不允许带枪的，就跟咱们国家一样， 禁的。 对，那有些国家的呢，带枪也是合法化，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小龄家长选择英国的原因之一。从文化角度上来说的话呢，英国人其实他们从小教育自己的孩子，男生呢就是绅士教育，女生就是淑女教育，所以就算可能我对面这个人有再大的矛盾，但是也不会说从武力上或者是语言的上面进行攻击，更多的是在于我未来我是疏远他，不理他，然后这样子，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文化上的安全性也会比较高。从小环境上来说，就是学校孩子送出国了之后，孩子可以选择是寄宿在学校，那他每周末如果要出门，也是需要小龄的话，在 GCSE 和这个小龄阶段，是需要跟老师报备，甚至是要有这个社监老师带着的。那如果是说在 A level 就孩子16、17、18岁这个阶段的话，那他出门也是要有结伴，而且也要报告，有家长的批准才可以。相对来说，这种寄宿制的学校呢，就安全性会高一些。那如果是住在这个寄宿家庭里面，那有寄宿家庭这个监护人来监管，也相对是安全一些，因为每周或者是每天，这个寄宿家庭的监护人呢，会给这个家长发邮件。或者是发信息，告诉家长这孩子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表现怎么样。对， 这也是中国家长会选择让孩子去英国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哈，就是审查会比较严格。 对对对，像。 好，那今天呢，我们是说英国留学哈，刚才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去英国留学的大概现在的一个趋势哈，以及呢大家为什么会愿意去英国留学。那么就最近几年呢，中国学生在选择比如说英国大学呀，或者到大学里去选择什么专业的问题上，是不是也像人数这样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是，整体来说，其实从开始留学开始呢，咱们这个中国学生出去选择最多的还是偏商科类的。 对，老师在听读商科读商科。 是，但是这两年呢，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硕士留学的趋势变化是有点接近。商科这个它还是属于一个能占比%，加起来商业管理和财务的话加起来能占比60%左右，但是现在呢也逐渐下降。 下降的原因呢，是不好找工作了吗？ 也不是，因为现在这两年出去读本科也好，读硕士也好的孩子可能是95后、97、98这样子。那基本上现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呢，更多是想遵从于内心。那家长呢其实也思想更开放了，获得更多信息之后就发现，可能除了比如说银行、证券、私募公司以外，那孩子如果说不想去，未来就业他也是痛苦的，更何况可能现在咱们 AI 人工智能技术呢也是越来越发达，很多比如说财务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商科的工作呢是可以未来会被取代的，所以家长就觉得说 将来会计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是吗？ 是是是，所以很多家长说那得了，你愿意学啥学啥吧，就可能很多孩子原来自己并不是说一定要学商科啊，那现在的话他就选择遵从自己内心或者是自己的优势专业来进行选择。 这也是跟现在的这个年龄结构在变化有关。以前的可能学生一想，哎，那去那儿学什么最热呀？商科吧，那就商科了。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随着这个年龄越来越小，这一代人可能他们就像遵从自己内心想法的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所以他们就开始不止于商科，不止于说大家 都觉得要读的那个门类了。 是是这样。 那除了这个商科之外哈，现在大家比如说会选择哪些专业也有会比较多？ 整体来说，除了商科以外，像传媒啊、然后教育、语言啊、还有就是理工类的，比如说计算机啊、机械工程等等，这一类都是偏多的。那据我们之前的一个报告分析呢，像商科的财务与金融类呢，在咱们整个十大热门专业里面排名大概是第一的，能够占比 28.37%。 那商业与管理呢是 14.89%。 接下来就是语言与教育，占比 6.16%。新闻传播与媒体是 5.47%。 那剩下的就是比如说像理工类的、法律类的、史上类的，这些的占比。 也就是现在中国人在出去留学已经不仅限于上课再上课了 是 就是涉猎了更多的领域了。 没错。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比如说国内大学啊，你要是进去之后，在通识教育之后，你进来的这个选择的专业如果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转专业什么的。如果说去国外留学，去英国大学留学的话，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如果想要转呀或者怎么样，会有那么方便吗？ 因为刚才说了，咱们英国的学制呢相对都比较短，所以一般学生在如果是从本科阶段他一共三年本科进来的话，大一进来之后如果不合适，他需要重新读大一。而且这个还会有这个学术的条件，比如说那你大一的这一年平均分是多少分之上，我这边才考虑给你换专业。但普遍上来说，可以说是90%以上的学生都换不了专业。对，这种是极特殊情况。那硕士的更是如此了，因为硕士只有一年，学生去了之后呢，还是选择他当初的PS 或者叫文书里面写的专业，要不然的话他的这个英国的 Admission Office 就是招生办这一块，他就觉得自己录取你也是作假。 对，所以说呢，去英国读大学一个是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嘛， 对， 所以在专业选择上其实是要特别慎重的。 没错， 选定了可能你想改都不容易了。 其实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如果孩子的家里面的教育基金或预算或者是他的这个时间允许的话，比如说硕士，他可完全可以读两个硕士只要两个硕士不是同一个专业，这个英国签证政策也是允许的。 那他是两个专业的学习同时进行吗？ 不是，一定要第一个硕士读完再读第二个。 再读一个，那就是他这个读两年硕士，然后两个不同的专业。 没错， 这样是可以的哈。 可以的，可以的。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两年拿两个硕士学位啊，只要你有精力，然后家里可能有余钱是吧， 是 能够供得起哈，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现在选择英国大学，你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原则性的问题是什么？ 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重点第一个，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必须有钱。 对，就是看我们的钱是富裕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可能如果说多一些，我可以选择伦敦周边那因为伦敦地区的话，这个消费水准会高一些，如果说少一些，可能伦敦稍微英格兰地区或者苏格兰地区，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他比如说最知名的那些大学都是在伦敦周边吗？ 并不是因为有一些学生呢考虑说，那伦敦最热闹最繁华伦敦城市也大，是不是国外呢听说好像比较偏僻其他城市，那我就选择伦敦。其实他完全可以放开这个想法毕竟像比如说曼城它离伦敦也有2.5小时左右的车程然后再比如说爱丁堡在苏格兰是苏格兰的首府然后再比如说格拉斯哥然后是苏格兰的第一大城市，那这些城市都还是非常漂亮，也是非常好它也有非常好的名校，世界百强的大学 那就其实如果你能够读名校的话，肯定就不在乎是否在伦敦了。 没错没错 确实有很多的观念就是说去国外留学，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有的说如果离这个比如说大城市远的话说就像在农村待了几年有很多这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都说，哎呀，我们这回进城了，终于看到这个北京熙熙攘攘的人流，在人群当中的感觉真好 对对对其实英国跟美国有一点不同的是，英国这一块呢，它

包括他自己平时做一些小的这个程序啊等等，还是很见长的。虽然他平时学校里不学这些，自己在学，所以最后呢，他还是选择是选择一个结合的专业啊，就是金融投资，然后而且是偏数据方向，对这一块的话，自己学的也开心，然后另外呢，这个学生他申请的学校也确实还不错，因为他文书里面写明了他的擅长方向。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看来所有的专家都不会建议说你把将来你的薪酬放在第一位，是吧？ 对， 所有的专业人士都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把你的兴趣爱好和你的能力啊更适合在哪儿，然后呢去选择你相关的专业，这样才能够走得更长远，是吧？ 没错。 好，那么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周五板块啊，留学面对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六，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呢，要和大家说说去英国留学啊。说完了大学和专业，那么如果想要去英国留学，大家也要掌握好这个时间。早点没事儿，是吧？多准备准备。但是如果晚了，那就是晚了一年了，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看看2019年如果申请英国学校的话，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要准备了？最近几年这个申请时间有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是考虑2019年明年入学的话呢，其实在今年就应该递出申请了。那针对不同阶段呢不太一样，像咱们从高往低了说，硕士阶段的话，每年现在这两年是越来越早的开放时间，越来越早。对，就原来呢是九月份普遍开放，现在这两年呢是八月七月，像现在我们是处于八月初的这个状态，已经有20-30所大学开放了。对，这是硕士阶段。 硕士。 针对本科阶段的学生呢，其实九月初是 UCAS， 也就是英国的这个高考申请系统，我们俗称叫英国高考申请系统 UCAS， 它九月初开放。也就是说可能在国内，或者是说国内的国际中学，或者是说国外读这个 A level 啊或者 IB 这些课程的同学呢，是九月初申请。但是针对咱们国内普通的中学的孩子来说呢，他申请英国的本科是需要先申请硕士预科，本科预科的。对，本科预科一般开放时间也是在九月初，那个别的本科预科学校呢，在今年的三月份已经开放了明年九月份的申请。 所有的就是高中的毕业生都要去先申请本科的预科， 对，针对的是我们国内的普通高中的孩子。 普通高中， 对， 您指的是和示范高中相？ 不是，跟咱们国内的，比如说一些国际中学这样的相区分。 他本来就不参加这个国内的 高考 的这些国际学校，是吧？ 没错。所以所有的咱们国内的这个不参加高考的孩子呢，都需要参加，就是申请英国的本科预科，才能够进入英国的大学。 好，那这是一个，那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八月九月应该正是一个繁忙的这个申请季。 是 大家应该抓紧这个时间了。那么最近的这个申请时间啊，有前移吗？比如说以前是这个时间吗？还是 其实以前的话都九月份开， 都是这样。 对，但是前年、去年、大前年就越来越早，现在七月份、六月底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接到通知，有个别学校开放了。 这只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对，针对中国的硕士阶段的。 为什么我们会要我们提前去做？ 其实英国在2016年脱欧脱欧之后呢，就是。英国原来针对欧盟的学生，他的费用是跟英国本国的学生是一样的。脱欧之后呢，那他欧盟这些学生的费用呢，就提到了跟其他的咱们这种国际生的学费一样高了，就他们就付不起了。所以呢，可能会很多英国的大学会减少很多 名额， 欧盟的学生的名额、那反而他就要在其他地区增加一些优质资源、就比如说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学生申请越来越多、那么他在审理中国学生的时间上也会越来越长、但是他又不能耽误其他学生的申请，所以只能把我们的开放时间前移。 嗯， 对， 然后先把我们的该录的都录了， 录完了， 然后再开始其他的、不过我觉得中国人确实有这种习惯，就是说什么都要早早的准备好。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种习惯。 对， 是吧？ 而且中国像现在这几年的学生和家长的准备时间，原来是说提前半年啊，提前几个月，那现在呢提前一年，提前一年半，提前两年、我有很多学生呢大二就开始准备留学申请的规划了。对，就是他可能在软性背景上就开始做充分的准备，那么等到大四的时候呢，大四上就已经可以拿到这个自己非常满意的学校录取了。 其实还是早做准备为好哈。 是。 那么现在这个2019年的留学的一些政策有变化吗？还是说我们可以就像往年一样这样继续平稳的进行就行了，不用再去应对突然的一些什么？ 如果说从整体大的变化呢，倒是没有啊。那有两个小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录取标准上，因为申请的中国学生多了嘛。所以它的这个各个大学，尤其是前一百，世界排名前一百的大学呢，个别学校针对的商科专业，它的录取分数有，比如说从原来的80提到82，从原来的82提到85这样的一个变化，但并不是每一个学校这个需要具体考量，这个是这两年的今年的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签证，在今年的2018年7月份呢，英国这边呢给出了一个新的签证政策，学生签证的话不需要提交资金证明、学历证明或者是英语成绩的这个证明就可以递交签证了，就是它大大节省了这个学生准备签证的材料的时间啊，所以也相对来说可以说明英国签证中心或者大使馆更欢迎中国学生去出去了。 也就是说你现在签证可能会更容易，因为给你设的条件明显的少了一些，是吧？ 对对对，当然这个大使馆就把这个压力转借到这个校方了。如果校方你这边不能保证你所收的这个学生的材料是真实性的，是确实是留学目的的，那么到时候他会罚这个大学的。 大学是、明白，我让你们都去，但是合不合格由大学再来说了算。 没错。 刚才说到了，比如说签证他会不需要这个语言的成绩了哈，但是大家都知道，语言就是留学的第一步，你必须要有这个语言基础，然后才能去再说什么学习啊、生活啊、融入当地的这个。那么大家也都知道，留学会需要一些语言的考试。 没错。 比如说雅思考试，这个时间大概一般都安排在什么时候？如果学生要准备这一项内容的话，应该怎么样来规划？ 您说没错，语言确实留学准备的第一步。在雅思准备这一块要注意，英国呢它跟有一些国家不太一样，因为英国递交申请的时候呢，在本科和硕士阶段是申请时可以不提交雅思。也就是说我拿到 offer 之后，或者叫拿到录取之后呢，我再慢慢补充合格的雅思也是 OK 的。所以在申请前一年到半年的时间开始准备雅思，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雅思呢它是有一个有效期，也就是说你在入学前的两年内考的雅思成绩是有效的。如果说过早或者是过晚准备雅思，这个都不太合适。过早的话这有效期就过期了，你需要重新考。过晚的话可能考不到这个学校要求的最终雅思成绩。然后这刚才说的这些是针对本科和硕士 的。 对。 那我在想，如果说更年龄小一点的孩子的话，太小的话是不是就不要求语言成绩了？ 对，您说对了。英国的中学呢都没有必要要求这个提供雅思成绩。一般都是只要这个在申请前会有一个内测，也就是俗称的英语笔试，还有英语口语面试。 那就是应该说简单了很多吧？ 没错没错。 那但他还是要需要语言的，那等于就是说我收了你，然后到了英国，到了学校之后，你要再去读语言。是这样， 不太一样， 还不一样哈。好，我们听听。 在中学阶段，孩子他这一块通过了内测考试之后，去了学校就可以直接 参加这个学习。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去了之后还要再读语言的这种，一般是针对本科和硕士出去雅思，由于雅思成绩不够啊，要去读语言班的这样的学生。他一般咱们英国的大学呢，开学时间大部分是九月啊，个别的这个是有一月开学。那九月开学前，六月到七月和八月呢，是有不同阶段的语言班的。 啊， 这个就是针对比如说我的学术成绩是够了啊，但是我的雅思就差 0.5 或者差一分、 差一点点 啊，对对对， 那就是三个月的突击训练 啊。然后这个看他差多少，差 0.5 一般是一个多月啊，差一分一般是两个月左右 啊。但这只是短期的短训班吧，就算。 对对， 那它和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预科呀啊，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预科的话它考量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学术，还有一个就是语言。刚才咱们的语言班呢只考量一个啊，就是语言啊。也就是说预科的话，我可能我是学术达不到这个学校，比如说格拉斯哥大学它是要求我的均分85分啊，但是我的均分只有78分，我就再努力我也达不到85分，怎么办啊？我可能我提前申请一个格拉斯哥大学的这个预科，去读半年或者是一年，这期间呢又要学语言又要学这个专业课程，这样子。 那它会算在我整个的学制当中吗？ 不算，它就是一个预科的学制，也就是说它的签证呢专门是预科的签证。学完之后呢只要通过了这学校自己的内测，它也不用再考雅思。 然后但是它需要再重新签证。 对，它只要续签就可以了。续签相对来说材料更简单一些，流程也快一些。 也不会再有什么拒签的情况吗？会。 对对对对。 上哈。好，那这是呢我们关于英国留学哈，要和大家重点吧。要厘清的一些问题。那如果大家还有后面的问题呢，我们也给大家来问一下哈，来看看这个问题，说现在高二平时成绩不太理想哈，想去英国留学，学习不好去英国留学，你就是他说看预科要求呢都是70到80分啊，这一点呢我也满足不了，如果满足不了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够上比较好的预科，甚至是我就不能上了。 这个孩子确实有点小尴尬。他说的没错，是上不了。因为英国一般他要去读本科预科的话呢，大部分的学校是80分的要求，然后也有一些学校是70分的要求。如果他低于70分的话，那他确实出去读不了这个好一点的本科预科了。 也不是说有钱我就可以去国外读个什么大学哈。 对对， 还是有要求的啊。好，那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英国大学本科留学学费生活费一年大概要多少钱？ 本科阶段的话，如果是非伦敦地区大概是25万到30万。如果是伦敦地区30到35万，这个费用是含了学费生活住宿啊，都包含了。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关于有关英国留学的问题啊，也非常感谢郭雅杰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不用客气。 好，听众朋友，关于英国留学呢，我们说了啊，什么时候开始申请了，7、8、9哈，这都已经开始了，所以呢想要申请的抓紧时间，还有要准备语言的也赶紧参加考试。如果实在不行，像什么语言班呢这包括如果学术这还不够，预科啊，这都是大家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总之呢为了达成自己的梦想，还是要需要努力的。谢谢郭老师。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啊，我们的这一部分呢就先进行到这儿了。那么在下一时段呢，将进入我们的品读经典系列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在经典当中啊来听一听，看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收获。我是杨洋，这一时段我们就进行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

500万个小沙弥，你我不分，他们在江格尔的福音中幸福地在殿堂里欢欣庆悦。在那洁白如玉的宫殿北面，有82条撒旦河缓缓流淌，江格尔的福音遍布乌江，10000人民幸福地生息繁衍。宝木巴的地方没有死亡，万古长青。春天的季节没有严寒，温暖惬意。威盛的这里是永远的住处。金灿灿的朝阳冉冉升起，绿油油的嫩草露珠晶莹。红艳艳的太阳光辉灿烂，欢快的鸟儿尽情飞翔，甘露般雨儿随时下，云边的阳光霞光万丈。是谁做主这一方神圣之地？是谁管理这一族善良之民？在3岁的时候闯过了3大关峡，4岁的时候折断了40杆大旗，闯过了4大关峡，赞声不绝。5岁的时候折断了50杆大旗，闯过了5大关峡，受到拥戴。6岁的时候折断了60杆大旗，闯过了6大关峡，征服了卓拉阿拉达尔汗。在7岁的时候闯过了7大关峡，打败了阴间黄色恶魔霸主。也就在7岁的时候掌握了勇猛摔跤手希利克的技艺。在上没有抬举拉扯的父辈，在下没有推举辅佐的弟兄。香火传承的唯一宅中站立的独人，在世间是独往独来的游子，如同空中自由翱翔的雏鹰。他是布唐卓拉汗的后裔，宝木巴卓拉汗时期摩尔根套旗的孙子，乌中阿勒达尔汗的儿子，征战中视死如归的孤儿江格尔，是下界7国民众的梦幻，上界12国人民的希望，是4海4大可汗心灵的战友者，千百个所有外邦向往的江格尔。在那雄伟壮观的宫殿里，周围装饰着华丽的蟒缎帷幔，正中摆放着44条腿宝座，其上端坐着7岁的江格尔可汗。他头上戴着珠宝璀璨的官帽，身上穿着龙凤戏珠的袍服，粗壮的双手扶着金银扶手，神明的凤眼打量着环围四周，碧波荡漾的大海边，白雪皑皑的高山下，12条河流的汇合处，坐落一处宏大辉煌的宫殿。建造方形的院墙时，40来号勇士帮助；搭建4000根柱子时，4000来个好汉撑起。狮子般巨石凿成层层阶梯，用黄金卯合，用纯金连接，无瑕的宝石镶嵌了花纹，火红的水晶点缀了堂室，紫红的檀木做成了门窗。宫殿上覆盖着金刚石瓦片，金刚石瓦片用黄金包镶，黄金包厢的边缘挂有碎饰，碎饰如彩帆迎风飘荡。 刚刚是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张平老师的经典诵读。 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内蒙古师大文学院副教授陆有富，为我们详细解析江格尔。 大家好，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具体讲解这一部经典的史诗作品。说到史诗，它产生于氏族社会末期，不仅代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成就，而且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资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史诗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原始的神话的思维，古老的艺术与宗教，哲学与伦理，现实与幻想等。它可以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今天我们所讲的江格尔及其宝木八一节，主要自13章江格尔当中的第11章。在这一节中，描述了江格尔与英雄崇拜，这种英雄崇拜与家园情结早已成为文化精神的一种积淀，激励和影响着代代蒙古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为了便于赏析，我们把本篇成四个小段。第一段，宝木巴是失意栖居的土地，盛夏常住，没有严冬，没有寒春，死亡无存，人人永葆青春。在黄金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国泰民安则君主无忧，王者圣明则百姓乐业，家鼎壮硕则妇孺安康，诸事和谐，万物共生。正是有了江格尔福荫的庇佑，才有宝木巴百姓的安居乐业，有了万物共生。第二段，这一段主要描写江格尔的经历，彰显了江格尔非凡的人生经历和不同常人的一面，其中一连串的反复排比意在彰显江格尔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和超乎常人的能力和天赋。第三段，蒙古英雄史诗中描述了宇宙三界，即上界、中界、下界。上界是腾格里，是诸神居住的地方，那里充满了圣洁安详的气息，所以史诗中勇士们以从天而降或以腾格里世系为荣耀。下界是阴曹地府，16个地狱龙王宫聚会的地方，那里充满了肮脏和险恶。中界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是勇士们征战和奋斗的舞台。无论是上界或者是下界，都显示出史诗当中描写的诸多层次。所以在史诗江格尔当中，演唱者们赞扬江格尔道，他是下界七国民众的梦幻，是上界12国人民的希望，是四海四大可汗心灵的占有者，千百个所有外邦向往的江格尔。第四段，这一段主要描写江格尔大帐宫殿的宏伟壮丽以及他具有的超凡的能力。江格尔的宝座有44条腿，在蒙古民间文化当中，44代表凶数，然而能坐在这样凶煞之座上的人必定有超凡的能力，以一身神力镇压一切邪恶。讲到这里，我们关于这一节的线索就很明白了。首先交代了宝木巴汗国的自然环境，其次交代了英雄江格尔的成长经历，再次描述了英雄江格尔的出身世系，最后介绍江格尔宫殿的宏伟壮丽。下面我们对这一篇进行深入探究。江格尔及其宝木巴节选主要歌颂英雄江格尔，赞美宝木巴汗国为主题，选诗虽短但寓意深刻， 引发了我们对于英雄和家园的无限畅想。蒙古族文学当中，勇士家园、英雄家园的情节，或多或少和江格尔当中宝木巴和勇士们有很大的关系。蒙古文学传统中形成的勇士家园或主人家园的原型，或多或少与宝木巴和勇士们有一定的关系。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分为两个主题进行讲解。第一，江格尔与英雄崇拜。史诗《江格尔》是人类英雄时代的赞歌，主人公江格尔是宝木巴汗国的缔造者，是宝木巴人民拥戴的尊敬领袖。首先，自其身世一方面来看，英雄史诗在叙述英雄人物时，采取一种非凡奇特的叙述手法，这是民间艺人和史传文学作者所采取的一种叙述策略，其目的是对英雄、祖先或帝王身份的叙述为他们提供一种合法的依据。江格尔亦是如此，蒙古秘史中就有铁木真出生时手握着一块怀古大小的血迹的记载。在古老的先民当中广泛流传英雄人物的一种解释，那就是英雄是非凡奇特出众之人，不能与普通百姓相提并论。因此炫耀英雄人物的丰功伟业时，常常从他奇特的出生开始，进而叙述其非凡的经历。第二，自其年龄一方面来看，他3岁的时候闯过了3大关峡，4岁的时候折断了40杆大旗，闯过了4大关峡，战生不绝，一直到7岁打败了阴间黄色的恶魔霸主。史诗当中的英雄人物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打败敌人，并且建立庞大的汗国，这也是英雄史诗的一种叙述策略，其中夸张手法的运用意在彰显英雄的勇猛和智谋。史诗的演唱者们不喜欢年迈的勇士或年老的英雄，故而史诗中的英雄均为朝气蓬勃、壮志冲天的青少年。久而久之，年龄就成为人物形象的一种标签。第三，由其特性来看，江格尔及其宝木巴讲述了江格尔的穿着和神态。他端坐在44条腿的座椅之上，头上戴着珠宝璀璨的冠帽，身上穿着龙凤戏珠的袍服，粗壮的双手扶着金银扶手，神明的凤眼打量环围着四周，彰显了江格尔的英雄胆略和智谋。如此，这些都是英雄人物必备的特性，这种观念广泛流传于蒙古人当中。无畏的胆略、无比的力量、无限的智谋是英雄必备的特性。英雄、英雄崇拜、英雄赞歌渗透至蒙古人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积淀，或在有意无意间塑造着民族共同体的精神世界。二，宝木巴与家园。英雄史诗《江格尔》为我们描摹了人类文明的一幅神奇的画卷，那就是对宝木巴汗国的设想。宝木巴是蒙古人心中神奇的土地、诗意的家园。史诗《江格尔》当中描摹的宝木巴汗国与汉族文学中的桃花源以及西方文学叙述的乌托邦一样，成为美好安宁的符号象征。宝木巴拥有温和的自然环境，史诗《江格尔》中描述的宝木巴是一片气候温和、景色迷人、富饶美丽的土地，这里没有冬天， 阳春常驻，这里没有酷暑，近秋连绵，这里没有袭人的严寒，这里没有炙人的烈火，清风徐徐，细雨蒙蒙。宝木巴自然环境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先民们对征服改造自然的一种向往。不难看出，在蒙古神话当中，主人公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原始母题早已延续至英雄史诗当中。这种主人与自然环境同呼吸共命运的例子，在史诗江格尔当中比比皆是，这在蒙古人生态观念的形成过程当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宝木巴拥有和谐的社会环境，史诗江格尔描摹的宝木巴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平等、和睦、富足的社会，这是中华民族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和精神家园。宝木巴没有死亡，人人长生，不知骚乱，处处安宁，没有孤寡，老幼康宁，不知贫穷，人人富强。在战火连炎、灾难频发的古代社会，人们向往安宁是理所当然之事。其实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无论是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人类一直向往着和谐安宁的社会，这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和期待。江格尔就为我们描述了人类共同向往的和谐安宁的宝木巴世界。宝木巴是一片神奇的家园，史诗江格尔当中描述的宝木巴是一片神秘神奇的家园，那里没有死亡，处处安宁，人人长生，都保持着25岁的容颜。鳏寡孤独之人来到宝木巴后，变成儿孙满堂之人；贫困不堪之人来到宝木巴后，变成衣食富足之人。这是何等神奇的家园啊！所以人人赞叹宝木巴，人人向往宝木巴。保护和建设宝木巴是江格尔及其宝木巴勇士们的神圣的责任。古代文学中那种转蓬辞故土、离乱断香根的思归情节，现当代文学那种英雄于家园、主人于家园的原型，时时刻刻都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到何方，家园一直都等待着您的回归，就如同宝木巴等待凯旋的勇士们一样。因此建设家园、保护家园、回报家园，是我们每一个人肩上神圣的责任和光荣的使命。读一读江格尔及其宝木巴，或许会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家园情节。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 我叫沼泽山雀，又名紫姿红、红子、小豆雀、叽叽鬼子、泥泽山雀，体型比大山雀稍小，头顶黑色，头侧白色，